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53集，黏黏糊糊。 那什么鬼使鬼将的，是他曾经给方爸帮过忙？ 是啊，鬼空自己弄了个鬼教，说自己有90鬼将，他和方爸早就认识。鬼空一直想要灭宋，他需要人马，于是盯上了方爸。这次啊，方俊的死就是他一手策划的，为的是策反方爸。另外，鬼空还给方爸他们几个用了些迷药。方爸年纪大了，脾气一年比一年坏，疑神疑鬼的。 说了半天，那个龟空究竟是什么人 啊？他究竟为何造反？ 我要是说了，能饶我不死吗？ 你若是不说，那么现在就死。 钟武哭丧着脸，红九娘拿着一把磷粉在他眼前一晃。钟武最怕魔宫的这几个女人，尤其是红九娘，惹怒了他，说不定就被当蜡烛那么点了。 我只知道他爹貌似是前朝旧将，他本来出身名门，他爹和太祖还是好友，可谁知道太祖兵变称帝之后杀了他爹，最后祸及他全家被灭，他流离失所，进了戏班受尽苦难，所以誓要灭宋。他总说如果皇位是可以像赵匡胤那样用抢的，那为什么当年不是他爹做？他爹做不到皇帝，那干脆他来做。他当皇帝的第一天，就要将赵家满门抄斩。 钟武真不愧是个反复小人，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告诉众人了，只求保命。赵普看着他也挺来气，这要是真碰到打仗的时候，一定直接砍了，最讨厌这种人。 鬼空现在在哪儿？ 这个我不知道。 钟武就见殷侯眼神一凛，吓得赶紧说： 我真不知道，他没告诉我。不过他说过他会和方霸手下的官兵待在一起。 为什么？ 他说要是真要死啊，就找50,000个人陪葬，大不了将魂魄锁在令旗里，百年之后作为鬼将复生。不是我说啊，我都觉得龟空有些不正常。 众人都皱了皱眉头，同时想到了那个鬼将的传说。难道说这龟空真的相信传说，自己都想变成鬼将？ 这可不妙啊，我们越是破坏他的计划，让他觉得造反无望，他越是会把希望寄托在鬼将上面，说不定哪天真的抽了，毒死那些将领，然后自己折腾个什么魂魄令旗的，想要几百年后等我大宋国力衰弱，他再起死回生，做鬼将一统天下什么的。 有可能，毕竟他百来岁了，而且最近身体貌似还不太好，他不想想办法估计就要死了。 众人双眉皱得更紧，这下棘手了。展昭也有些担心，那50,000士兵就这么断送在一个有野心的疯子手上，太不值得了。 可能现在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儿，方霸。 对呀、啊， 乔广，你让欧阳去把老头骂出来。 龙乔广觉得这个有意思，于是屁颠颠跑去找欧阳了。 谁有办法说服方霸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最后都看公孙。 只有让他明白方俊究竟是怎么死的才行。另外，方武现在还活着，如果不能解毒，他估计很快也会死。舒呆，要不你扎那老头两针，把他失心疯治好，让他清醒一点。 赵普伸手又掐公孙的脸，公孙捂着脸踹赵普。 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准摸脸。 哦，那摸哪儿啊？ 赵普瘪着嘴跟个猴似的，公孙就瞪他。赵普伸手抱过小刺子，嘟囔了一句： 小气。 爹爹是小气，就让舅舅摸摸嘛，又不吃亏。 想到这里，小四子安慰地拍了拍赵普。 九九，算了，爹爹除了屁股，身上也没有什么肉，摸来摸去都是骨头。 哦，那里有肉啊？ 谁那儿没肉啊？ 公孙伸手掐小四子的屁股，在场众人都下意识地望天，准备离开军营，去坡上看欧阳少征施展骂技引方霸出来。展昭往外走，就盯着前边白玉堂的屁股看，边看边摸下巴。 这耗子的肉是不是也长那儿？ 白玉堂见展昭不在身边，就回头看，只见展昭低着头若有所思，就伸手拽了他一把。 怎么了？ 啊？怎么？ 你刚才在打什么主意的样子？ 没，哪能啊。 展昭笑呵呵搭着白玉堂出去，搭的还是白玉堂的腰。白玉堂就感觉边往外走，展昭的手边往下，于是有些惊骇地看他。 妈，你占我便宜啊。 嗯，我没摸你钱袋，你钱袋好好在呢，谁占便宜了？ 展昭顺手拍了拍白玉堂的腰，又去抓了两把，白玉堂哭笑不得。 这猫又摸屁股又搂腰的，猫爪还挺快，前两天不挺腼腆吗？今天就没羞没臊了。 想到这里，白玉堂莫名的想到了昨晚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无端端的咳嗽了一声。又走出一段路，白玉堂突然问展昭， 那你刚才摸到的还满意否啊？ 展昭将手收回袖子里，仰着脸，嘴角含笑。 听不懂你说什么，我是正经人。 展昭说完溜达上前，白玉堂也跟了上去。 那你也让我正经正经啊。 别闹。 跟在身后的殷侯和天尊把两人的动作都看在眼里。 哎，觉不觉着他俩貌似和以往有些不同？ 是啊，好像比以前还黏糊。 欧阳少征一听又要他去气方霸，觉得倒是也不错，于是骑着疯丫头带着几千精兵到了陡坡前。往下一望，欧阳少征有些倒胃口，这满地的牛羊啊，他在这儿练嗓子正合着一句对牛弹琴啊，不对，确切的说是对牛骂街。展昭和白玉堂纯粹是来观摩的，站在山坡上往下望，下边残破的军营加上遍地的牛羊，方霸也是一时糊涂，好好个有功之臣落到这般田地。公孙抱着小四子也跟着赵普来了，他觉得方霸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方俊，一个方武，都有性命之忧。方俊理论上应该还中着假死的毒呢，按理来说他倒是最好救活的，最危险的是方俊，他起死回生的时间太短了，几乎是刚死没多久就活过来了，这也表示他做活死人的时间也撑不了多久，第一个死的就会是他。赵普嘱咐欧阳少征最好能骂醒方霸，这老头死倔死倔的不听劝，狠狠骂一顿最好，骂得他吐血，说不定倒是能清醒过来。欧阳少征打了个哈欠，先喝口酒饮饮嗓。而此时方霸等人都在帐篷内躲着，如今被赵普围困在了这么个盆地里，进退两难。 哎，赵普不愧是用兵的奇才，只要稍有不慎，让他嗅到一点味道，整个局势就会被逆转，还是太大意了呀。 另外方霸也感慨赵家军训练有素，特别是那三员大将实在是骁勇善战，赵普用人得当呢，再加上展昭等武林高手的协助， 表示赵普有能人相助，甚得人心。 爹，让孩儿带人马杀出去。 方武一句话说的方爸无奈看了他一眼，都不忍心骂他了。 唉，真没想到赵普会先发制人。 赵普暂且不说，说起来这些牲口是怎么回事？鬼使不是说要派10万鬼兵来增援我们，怎么弄了这么多牲口出来？ 方爸也有些不解，总觉得似乎有些蹊跷。正这时，就听到外边传来了喊话的声音： 方爸，方老头，老方头，出来叙叙旧呗。 众人一听这声音就是一皱眉，是欧阳少征。方爸脸铁青，不知道欧阳少征又要说出什么难听话来了。果然，就听欧阳懒洋洋借着内力往外送话： 老方头，别以为躲在牲口群里爷就认不出来你了啊！你说你虽然长了张驴脸，但是驴比你英俊呢、啊。哎，赶紧出来，爷爷介绍母驴给你认识。 方爸气得直喘，虽然他久未征战，他好歹是个将军，被欧阳这么一说，显见的他贪生怕死，宁可混在牛羊之中都不敢出去迎战似的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武将就讲究一个气节。方爸一拍桌子，活的站了起来： 来呀，点齐人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